疯狂的有没有白费，辛苦的痛苦的一样流眼泪，就缺了一句再会，我们没有机会回到别人笑眉。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好疲惫，为什么

为刻骨铭心的。